他有一些叛逆，他还有一些疯狂。 寂寞寂寞的

众朋友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。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《跟往事干杯》呢，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。它来自于歌手姜育恒。也记住这首歌，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。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 FM 九八六更多精彩内容。 经过了许多事，你是不是觉得累？这样的心情，我曾有过几回。也许是被人伤了心，也许是无人可了解。现在的你，我想一定很疲惫。人生际遇就像酒，有的苦，有的烈，这样的滋味，你我早晚要体会。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，也许那眼角还有泪。现在的你，让我陪你喝一杯，干杯，朋友，就让那一切成流水，把那往事，把那往事当作一场。要装着昨天的伤悲，请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 北京时间23:00。